波动 波动 颁布 颁布 帮助 帮助 发动 发动 方向 方向 风向 风向 波浪 波浪 工作 工作 公共 公共 功课 功课 通过 通过 签证 签证 经济 经济 心意 心意 开会 开会 宣誓 宣誓 标志 标志 究竟 究竟 真正 真正 端正 端正 鸡蛋 鸡蛋 书画 书画 音乐 音乐 鞭炮 鞭炮 黑夜 黑夜 黑暗 黑暗 书架 书架 声调 声调 高兴 高兴 希望 希望 基地 基地 真正 真正 家信 家信 机会 机会 支柱 支柱 倾注 倾注 飞快 飞快 知道 知道